什么？张什么？什么相干？ 被夫人从河下到书斋去访访， 那书房你们也能去一个的呀？ 可怜到老夫人，平安安成 好，也是那不出声响的。 下面是童芷苓演唱的京剧《金玉奴》当中的几个唱段。